知短短的一里长，到了时刻要分手，千万语在心头，告诉你告诉你莫泪流，告诉我告诉我要等候，望着满天的星斗，时光已不再停留，盼望你我离别后奈何你再聚首。静静地望着你双眸，流露着淡淡的离愁，到了时刻要分手，千万语在心头，告诉你告诉你莫泪流，告诉我告诉我要等候，望着满天的星斗，时光已不再停留，盼望你我离别后奈何你再聚首， 消失点中，我无人守，情不知道。